我们要整理一下椅子跟麦克风，然后整个录音间就剩我跟马克，我们这两个糟老头乏人问津，没有人在乎我们，没有人想理我们，没有人 care 我们到底是谁。再来一首歌吧，来自于这个礼拜就要开唱的戴佩妮，贼。 等开始的是在摸黑，等开始的是下不能跪，早休息了却耍累，再厌倦了却又拼命的挽回，说你有多么爱谁，骗谁，舍不得呢说别浪费，说不起呢说怕会得罪，把伤害都变成误会，把是非都变得没人能理会，暗地里偷偷作祟，隐瞒谁，我欣赏你直言不讳，感情管好你的嘴，不分青红的汉贼，不分皂白的汉贼，真相不是你换得起，别太犯规，我欣赏你直言不讳，感情管好你的小丑嘴，别轻易的汉贼，证据的汉贼，我从不讲究，算一掷起舞，沦为你同类。伤害的都是误会，是非都变得没人能理会，暗地里偷偷作祟，你们谁，我欣赏你直言不讳，感情管好你的嘴，不分青红的汉贼，不分皂白的汉贼，真相不是你玩得起，别太犯规，我欣赏你直言不讳，感情管好你的小丑嘴，别轻易的汉贼，没证据的汉贼，我从不讲究，再执起舞沦为你。 8月11号没有生日寿星，但是如果你是8月份的寿星朋友们，欢迎你可以上脸书搜寻青春点点点，在我们的粉丝页面里面呢，然后有个网志区，每个月都会开一个新的生日留言，如果你是寿星的话，欢迎8月份的寿星来留言，让我们在一天的一开始祝你生日快乐哦， 狂贺狂贺。 因为我现在才准备要打开那个飞碟联播网 APP， 但是它就是在那个小地球上啊转啊转啊转啊转啊转，但是始终打不开，然后因为刚刚我也没有在用 APP， 难道刚刚有大宕机的情况发生吗？这首歌曲来自可苦可乐的奇迹。 戻れない。

环球迷幻乐团迷雾幻境世界巡回演唱会， 有些等待是值得的，历经200年传承，金兵开创的波本传奇，较长时间的熟成造就饱满顺口的风味。金兵波本 Make History 就趁现在，金兵波本传奇品酒会报名请洽三得利官网。提醒您，禁止酒驾，未成年请勿饮酒。 让每个男人牵肠挂肚的男人， 我心里有满满的爱，可是说不出。 崔恕献给天下父亲的歌，父子，斗士文化制作，福茂唱片，8月5号正式发行。 大家好，我是许嵩。 12:18，您现在收听的是青春点点点，在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2点，就凌晨的12点到2点。 有人说录音间应该有五月天的味道，空气应该很幸福吧？ 不要逼我们回答这些很难的问题。 我不想老实跟你说，它的味道就是一般。空气就是我真的是不知道什么是幸福的味道，因为闻起来跟昨天是一样。 一切都只存在我们人的脑中啊。 但是如果因此你会觉得你闻得到幸福的味道，我觉得也是蛮幸福的。 对啊，嗯，好的，今天好，不要笑啦，可以啦，我们要青春期543了。 心里有事睡不着， 明天考试很紧张。 Come on, come on！ 青春期543， 每晚听你聊聊青春期的这些。 我是三。得得得得。 赶快扣音进来吧，请打02-2363-9955，02-2363-9955。 抓住还是拒绝，发了你的感觉，现在 我觉得应该问大家，因为刚刚五月天刚离开，然后喜欢五月天人真的太多了， 是， 然后他们都非常非常热情，我就很想问大家说，就不管是现在还是你过去，有没有曾经某段时间你非常非常迷恋什么事情，然后有多疯狂？ 嗯， 因为我刚突然想到，曾经我也拜托你帮我写一封翻译信寄给爱德华，我现在想想，我到底在干嘛？ 我没有做过这件事情， 你不记得？你不记得了吗？ 我没有写给爱德华过。 我看完 Twilight 暮光之城一之后，我有多爱他，而我现在要讲他的名字，我居然没有办法讲出来。 他的名字是什么？ 爱德华叫什么啊？ 爱德华诺顿吗？ 不是啦，劳有个劳字，劳伯什么派丁森，罗伯、 Robert Pattinson。 然后就觉得天啊，怎么会有这么帅的星星啊？我绝对会押对宝了，我跟你说。然后那时候有我跟叶光奶奶都非常非常喜欢他，我们还上网开始查，想说他的经纪公司在哪？可是好像有什么经纪公司有跟演员有关的。 那我们最后寄到哪里去？ 就寄到英国伦敦啊，因为他是英国人，想说寄到那个伦敦比较容易被收到的感觉。 那个时候没有 Facebook 啊。为什么不在 Facebook 粉丝页面传私讯就好？ 欸， Twilight 是多久以前的事情啦，还是没那么盛行，因为那时候第一直觉没有想到要找脸书传给他。欸， 对啊，我觉得脸书他比较有可能会回。欸，你寄到经纪公司真是石沉大海。 欸，我们请你翻译信件，你都没有说白痴，我干嘛不寄脸书就好，表示你也没想到，表示那个时候应该是还没开始盛行。 嗯， 那时候你还帮我们想文法，帮我们看欸，然后我们还这样，哦，还要列印出来那个纸要挑 什么挑什么挑好看的纸， 好看折起来挺一点啊，不要那么皱巴巴巴在干嘛，就寄到伦敦咯，干嘛 好嗨哦。 所以想说 会不会过了十年之后他才收到这封信？ 我真的觉得他可能没有收到欸， 我觉得的确是不太会收到啦，不太可能，我真的觉得不太可能。你嘟什么嘴？你在乎吗？你现在你在乎吗？ 我可是很认真收每一封听众来信呢。 我们什么角色？罗伯·派丁森什么角色？ 哦，对，他那时候已经很红了， 对啊， 还没有不是那种名不见经传那一种。 是是是是。 所以就只是想说，也不一定是要迷明星，你可能迷一件事情。有时候你现在回想，想说我那时候到底在呛什么？我真的是不明白。 嗯。就有一种类似精神失常的感觉。 我知道讲出来很可耻，或是你觉得天， 但广播没有关系，你只要换个名字，没有人会听出来。 太害羞，没有办法讲。今天你就是敞开心胸的讲吧。 曾经因为什么事情或什么人非常非常着迷，而做了一些你现在回想起来觉得，哼，我当时怎么这么可爱的事情？ 我觉得因爱痴狂，但除非就是你杀别人，或者要。 那太可怕了， 太可怕！可是你做出一些举动，事后回想都很可爱。 哎，今天限定可爱的吗？恐怖情人那种不行。 什么？你就说我每天去他楼下，他家楼下堵他，然后干嘛 之类的？ 这个应该理智，我们都知道这不可爱吧？这个讲出来，我们只会说你何必？ 或是那个时候就是 Lollipop 时候。也很多人就是在光复南路他们宿舍附近徘徊啊，希望可以遇到他们。 哦，就像那时候我很迷张根硕的时候。 啊，你看看你这水性杨花的女人。 当我很迷张根硕的时候，然后那时候也是他的经纪公司，就是艺人一定会出入经纪公司， 是， 所以那一阵子很多去韩国玩的人就会把那个经纪公司的点列为 当成景点。 对，我就是想在那边堵到他，然后堵到会回来 PTT 发文说，天哪，我那天去我真的看到他骑脚踏车经过，很帅，然后干嘛，我就有一度真的是很想去。但是那都已经是过，我没有做好不好，我只是 想， 我只是觉得你真的在楼下看到他，我觉得他很幸福，可是我没有做，我极限就是寄封信给他。从这一刻就是你给我的姓名，无法人类的激情， 我绝对不背叛。 02236399551，12:28。嗨，你好。 嗨，你好。 你是？ 我是琉璃。 琉璃。 琉璃为了什么事还是什么人而疯狂过呢？ 我为了我社团是非常的疯狂。 多疯？ 什么社团啊？ 我参加童军团。 童军？ 童军团。 对。然后我记得我们国中、国三要快毕业的时候，我们就相约跑去爬山。然后爬到山顶上之后，就那个拿个录音机，没有裸奔，我们就因为那时候我们团在练一首带动唱， 嗯， 然后我们两个人，我们本应该是三个人，就站在凉亭的椅子上，然后把那首歌跳完。 半夜吗？ 没有，大概下午吧，而且有路人经过。 那首歌是什么？ 就是马克，你先前播的那首蜡笔小新。 哦，我是万人迷，德桑， 对，就是德桑。 哦，所以， 可是那是因为同军而疯吗？还是只是你们三个人聚在一起就是会疯疯的？ 我们三个人聚在一起就会疯。 所以只是你们三个人就是想好玩嘛？ 还蛮好玩的。就是那时候后来回去看，因为影片后来我留着，然后后来有一次。就是明明小站要收了之后，我就把它全部载回来，然后就发现，干，为什么以前那么…… 如果有人365天都穿童军服不洗，那我觉得他真的蛮疯的。然后回 到热爱童军， 他在房间也都搭帐篷，不准妈妈用瓦斯炉，然后自己生火。然后我就说，哦，这人真的是疯， 这个才叫疯童军。 但我觉得你去凉亭唱首歌还好啦。 对，而且这不是为了社团做什么事情，这就是你们朋友之间的好玩而已啊， 嗯， 对不对？ 对啊， 嗯，感谢你哦。 好， 琉璃， 拜 拜， 拜拜。 02236399555，说到童军呢，就是我最近认识一个童军老师， 嗯， 然后这个童军老师也是他们就是要带学生上山去， 哎、欸，他们很热血在做童军这件事情， 对，其实很难呢、欸，然后很 hardcore，、嗯、我觉得， 而且他们都会每一件，然后因为我一个。以前同学他现在也在当老师、嗯、然后他也是有带童军，他就会细数每一届的孩子的成长、 嗯、 有什么不同，然后那个交接过程他就很想哭、 嗯、 就觉得很感动，他们都长大，然后以后回来找我， 对，他们就觉得好像 你是不是跟我朋友认识啊， 对，然后他们就好像觉得就是、哦、我当一个童军老师可能一般都会觉得啊，童军什么课啊或什么之类、嗯、就不认为是主科， 嗯， 可是好像是可以藉由这样的训练，然后可以看到一个孩子的就塑造他的品格，这样子， 对，会有责任，会有向心力， 责任荣誉，然后虽然就是毕业很久但还是会回来看老师，然后带学弟妹等等之类的， That's right， 这真的好蛮值得疯的，这件事情 要加入童军吗？ 我不是，对啊，我记得他 望着你背影，狂饮着迷恋，从神话中醒来，已是桂冠和爱，任时光荏苒，等望穿风干，我的美被禁锢，禁忌般的嫉妒，是无奈发紧，爱自由自愿地望着沉迷的这属于你规则，温加纳，温加纳。I want it's not true, I want it, baby, what you wait for?

Hello， 我是谢欣芷。 Let me do it, I can do it， 我相信自己一定可以。 12:37，回到最棒的青春点点点，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今天呢，玛丽想要问大家，有没有因为失心疯而就是很迷恋，或是追什么东西？ 越羞耻，我越想听。 但很有可能，譬如说，像现在这种奥运比赛、我就是很想要看奥运比赛，所以我每天都5点睡觉，这其实也蛮疯狂的啊。 那你又跟我们同事一样疯吗？他就是之前看奥运比赛，然后呢，他隔天在公司睡觉，主管就拍他肩膀说：“怎么了？身体不舒服吗？”他说：“没有，昨天看奥运太晚了。”啊！狂疯啊！我大方展现我有多疯，不行吗？ 谁呀、啊？02-3-63-9955，嗨！ 靠我话， 嗨，马克玛丽你好， 你好。 我个人曾经做过最疯狂的事，就骑脚踏车吧。就是那时候很疯的时候，我是从板桥吧，跟朋友一群人骑到苗栗。 啊？ 你说临时起意吗？ 没有，就是一群人约好，然后约玩2天夜，但是骑完隔天就没办法动。 对，那你们有成功的从板桥骑到苗栗，然后再从苗栗骑回板桥吗？ 没有，有人骑回来，但是我是后来搭客运回来。女生大部分女生坐车回来，累到不行。 那你们是有规划的吗？还是说2天1夜一定要骑到苗栗这样？ 我们找到暂住商，免费住宿舍啊，就是宿舍，然后2天1夜。 嗯， 然后就是有汽车当补给车，大概20-30人吧。 哦，是蛮大一团的。那你们平常之前在做去苗栗之前，你们就是会骑长途的吗？ 我比较少啦，就平常那时候比较疯的时候骑去，就从板桥骑到淡水啊，到处骑啊。 嗯， 对啊，疯的时候是这样啊。然后再就疯狂是陪我男朋友环岛吧， 也是骑脚踏车吗？ 因为我女生体力超弱，没办法啦，我是骑机车帮他当补给车，他就7天内绕台湾一圈啦。 他7天内绕完台湾单车， 可以啊，算慢的呢， 好厉害哦！天哪， 对啊，就陪他2次环岛吧。 然后你骑机车爱相随这样， 哇、wow ！ 有一次是一群人啊，另外一次是我跟他2个人，因为我觉得2个比较，一群人比较麻烦， 会 意见太多了，对啊，就环岛吧。 那你跟那男朋友现在还在一起吗？ 还在一起啊。 你们会想要说 ，baby 再来第3次吧，这样。 不会，因为老了。 但是这应该是很棒的共同回忆吧？ 是啊，但是就觉得很疯啊，骑脚踏车疯的时候很疯啊。 现在还骑吗？ 没有了，累了。 现在都不骑了，就连板桥 很少啦，顶多骑到莺歌，从板桥骑到莺歌就累死了。 不会再就是什么骑合体啊，去淡水、去新店这种不会了。 太难了，因为以前可以这么热天，都现在做不到了。 嗯， 曾经的 疯脚踏车， 对。 也是个好回忆， 厉害厉害、 啊， 谢谢你哦， 好，谢谢， 拜拜。对啊，他刚一开始说很疯脚踏车，我就想说板桥，然后会骑到哪呢？淡水吧。就说苗栗，我真是吓了一跳，哎， 是不是觉得每天骑回家也还好呢？ 每天骑回家真的是还好。 推开苍白的手，推开苍白的刺绣，管你有多么失措。 0223639955，你有没有曾经疯什么事情、迷什么事情、疯什么人、迷什么人而做出现在回想起来啊，当时的我真疯狂啊！欢迎你打电话给我们。嗨，你好啊。 嗨，你好。 怎么称呼呢？ 是薯条。 薯条哦，薯条，你是迷什么？ 我是我有迷两样。嗯，第一个就是抽电影票， 抽奖。 对，那个会很疯哎。对啊， 你说那你的抽是在哪一个地方抽？是什么电影杂志吗？网站吗？ 都有，就是我是专攻电影票的。对啊， 所以你会锁定各大媒体 平台，各大有抽的都会去。 就是你就直接在那个 Google 搜寻一下什么什么电影的特映券，它就有很多活动。对，不然就是锁定飞碟啊。对，对啊。 薯条，你现在几岁啊？ 刚毕业。 你说刚大学毕业啊？ 对。 嗯，那你做这一件疯狂的事情做多久了？ 从大三、大四开始吧。 所以，年龄资历不长，大概两三年而已。 对， 那你有在你有认识一些特映会就抽奖同好吗？ 有。 你们怎么辨别出彼此的？ 对，你们怎么会辨别出彼此的？ 你是说在网络上认识，还是说现场？ 现场遇到。 现场哦。 对， 现场认识的比较少， 所以是网络上。 就是、网络，对，网络上。因为很多中奖的人会一直洗啊， 所以你会，可是你会主动发讯息给他吗？说，哎啊，那边也有抽奖，你有抽中吗？这样？ 如果是那种需要标记的人的，可能会一起揪，对。 就说，哎，你标记我，我标记你。 对对对，有些会这样。 好聪明哦。 对啊。 那有变成现实生活的朋友的吗？ 现实生活的话，因为多少还是会担心啦，网络毕竟网络嘛，所以主要都是网友。一起揪团抽，不然就是找认识的同学或朋友抽，这两块。对， 因为我之前就是去看特映会的时候，我常常会看到在排队的那些人就看到那些脸，我都认得出来。 哦，对啊，他们都很是资深的前辈吧？ 前辈。 对，然后他们彼此还会互通有无，还会说啊，这个啊，现在同时间有三场啊，我等一下要赶场，我这一场看到那个一个半小时之后，我就要出去，我要去下一场。 这真的是走火入魔。 对啊，我觉得那有点太夸张，而且有些情况很夸张就是你会遇到一些好像很闲的阿伯或者是阿嬷在那边跟你要电影。 对啊，对啊，对啊， 对 啊， 也是有点怪怪的感觉。 可是你是有第一次拿到电影票之后，你发现那个滋味太美妙了。 我第一次。是那个好像是阿德姐的节目吧，我一抽到的时候就是电话口音，我一拿到我是整个跪下来就是大叫 啊，我拿到电票了， 超爽。对对，就是这种感觉。对啊， 然后从此迈上了这条路。 就比较那个。 那你有曾经在各大平台索取到同一部电影有拿到超多张过吗？ 同一部的有，可是就是跟家人一起抽的话。对， 所以你会用你家人资料来用这样子， 就是叫我妈一起抽啦。对啊， 所以你每一部电影都可以找到人跟你一起去看。 对啊，就是我也不太喜欢浪费，而且我也不喜欢像有些人会把电影票拿去卖，我也不喜欢这样。对啊，而且因为我觉得他们都是打好几折，那样子我是觉得会失去那个电影票的价值。对啊。 好的。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减肥。 你也疯减 肥，就是因为是学校办的减重活动，然后 其实应该也是为了那个诱因吧。 对，那5000块，对。然后还有就是有喜欢的女生啊，想说 瘦下来， 对啊。 那你从多少开始减？ 我那个时候是82，然后可是那个比较算是密集耶，3个月瘦了那个18，哇，对啊，为了5000块。 那有拿到吗？ 有啊，第一名5000。对啊，然后 你多高啊？ 我才171171吧。 171， 然后什么82减18多少？ 64。 差不多，差不多。 那现在呢？ 现在回到70几了。 70几？几是几？ 75。 哦， 对啊，之前在准备考试就比较没有在动， 嗯， 然后那个时候第二名的才瘦了5公斤，第三名的瘦了3公斤，他们就拿3000跟1000， 觉得不值吗？觉得我这么努力， 对啊， 还多你们2000， 你怎么没有去刺探其他人的敌情啊？就你觉得你应该看大家的程度在哪？ 哦，对哈，那个时候是不同班的，就比较少。 你反正就很专注在自己的世界里面，这样。 但很不错啊，至少你瘦了18公斤，有后遗症吗？ 嗯，就是会一直想运动的那一阵。 那这很好啊！你在说什么？这很好啊！那喜欢女生有喜欢你吗？ 后来我发现他是喜欢那个同性的。 哦，他喜欢女生。 对啊。 彻底没局。 那也，但至少喜欢运动，这听起来很棒哎。 嗯， 对啊。所以现在那个对电影票还是很迷吗？ 比较淡，最近比较在玩那个宝可梦，一阵一阵的。 好的，感谢你薯条， 谢谢， 晚安，拜拜， 拜 拜。 宝可梦最近真的好疯，真的好疯，走在路上大家真的荧幕都是那个。我刚刚只是出去。转角便利商店买个东西吃， 嗯， 也看到，我觉得最近可能最开心的应该是电信公司， 嗯， 因为就是像我是没有那个 吃到饱 的，所以我现在就不敢随便乱玩， 嗯， 对。然后另外一个是卖行动电源的， 嗯， 因为耗电太快了。 哎，真的晚上像我平常回家根本就路上没有人， 嗯， 我就回家路上都一组一组， 对啊，会很多人在，尤其现在暑假吧，所以大学生就会出门去抓宝可梦， 嗯， 对。然后还有很开心的一个族群，就是家里的狗。 为什么？ 平常主人不会带它出去遛狗，现在主人都好，哦，啊，都会很，它有正常的运动时间了，很开心。 嗯， 对啊，而且现在那个宝可梦还有孵蛋啊。 孵蛋不是就是要走10公里吗？ 就是5公里、2公里、5公里、10公里那种孵蛋的，嗯。那当然就也有一些其他的方式啦，譬如说。像我就可以把那个我的手机绑在我家的扫地机器人上， 真的假的 ？Yeah。 糖果帅哥，你是否相信那生命的 power？ 这什么东西让鸟飞得更高了？音乐一直在，即使涛文都倒了。库马的马拉松，糖果大步跑着，跑着，跑着，他冲破了终点。Oh yeah， 库马翻越度过最寒冷的冬天，走出封闭的空间，就连空气里面都是爱的甜。爱要飞，可不再那么爱变爱，那黑一点终会变成白天。爱那黑一点停止了埋怨。拍你的手，拍拍拍拍拍，就跟着这个节奏，拍拍拍拍拍拍拍拍拍拍，所有人都加油，拍拍拍拍拍，就拍拍你的手，拍拍拍拍拍，就跟着这个节奏，拍拍拍拍拍拍拍拍拍拍，所有人都加油，拍拍拍拍拍，就拍拍你的手，拍拍拍拍拍，就跟着这个节奏，拍拍拍拍拍拍拍拍拍拍，所有人都加油。拍拍拍拍拍，就跟着这个节奏，拍拍拍拍拍拍拍拍拍拍，所有人都加油。 曾经很迷恋过什么事情，很疯什么事情，然后为他投注了很多的心血跟心力呢？像是追星族的事迹， 像是很迷某一种兴趣，然后那个兴趣也许是一直在玩的那个叫什么，那个 监狱 各式各样有趣的兴趣，有趣的事情，然后很迷练习到什么样的程度，或是玩滑板你一直要做某一种高难度的动作，然后摔了几千次等等，这些听起来蛮励志的啦。 嗯， 还有没有什么着迷什么事情，着迷什么人，做了什么样，你现在回想起来觉得呵呵呵，我当初怎么会这样子，欢迎打电话给我们0223639955 0223639955，今天的青春点点点会一直等着你的电话。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呢，有一些听众分享了，像是他说 Olivia 说以前半夜会起来看英超，就是足球赛， 嗯， 所以早上会没精神。之前那个世足赛如果办在时区，是我们半夜的时候也是蛮痛苦的啊，也是就是都在半夜的时候看那些世足赛，就是比棒球比赛啦。然后有人说之前为了要看王建民上场，然后他下载了一个 APP，这个 APP 是王建民只要一上场就会通知，而且会通知两次哦，然后所以只要我半夜接到这个通知也会去客厅转电视来看。但我觉得为什么大家睡觉都不把那个手机关掉啊？ 不是啊，要是你真的睡过头的话怎么办？你如果全关，真的有人要找你就找不到欸。 就不要让自己睡过头啊。 就是怕嘛。 间谍放送。 20年长久等待，美丽开始绽放，秘密花园。欧洲歌唱大赛冠军成名曲《小夜曲》。听后芭芭拉史翠珊翻唱原曲 I've Dreamed of You。全球超越1000组艺人翻唱《心灵捕手》，乔许世纪磅礴名曲《You Raise Me Up》。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想知道电影中多利、尼莫、马林究竟是什么鱼吗？就带孩子来花莲远雄悦来大饭店参加孩子世界海洋总动员活动，探索6000种海洋生物，吃喝玩乐，暑假两人成行，再免费招待1名儿童。花莲远雄悦来大饭店0381239666。 周先生家长。 普林斯顿是女儿自己说要去的，她班上有同学去过，这学期进步很多，她也想试试看，诶，很有用诶。才上到3堂课，她就很高兴地跟我说，爸爸，我知道怎么念书了，还说她现在对明年的升学考有无比的信心。我觉得这是再多钱也买不到的。 普林斯顿暑期超强记忆训练营，北中南免费试听，请拨02-2768-5887 2768-5887。 Princeton, the memory experts。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12:56，在昨天的中午呢，我去看了帅哥的电影， 谁？ 特映《围城》。 嗯， 然后这一次呢，就刘青云啊、古天乐演一个神经病，演一个坏人，然后还有彭于晏。对，看了以后觉得绝对比什么 Suicide Squad 好看100倍， 超夸张， 超夸张。 刚刚居然还配上了嘻哈手势。 好，没有，可能没有到100倍啊，但真的就是以花钱去看电影的话，我会真的给围城很高的评价，是一部 有中国特色的昆汀塔伦提诺电影，对，就是很像绝杀令的感觉。你有看绝杀令吗？ Django， 对， Django Unchained， 然后在里面就是我觉得中国电影就是这一部也有点像让子弹飞，就故意就选那个军阀割据时代， 嗯， 但也只是因为你没有办法碰现代中国， 嗯， 因为现代中国会碰到中国共产党， 嗯， 所以就用军阀割据那个时代，那个时候民族国家新中国成立了，可是中国共产党还不是个气候，所以那个时候的民不聊生跟中国共产党是没有 关 系 的， 所以我可以用那个时代然后去讽刺现代的共产党， 嗯， 对吧？所以看的时候都会有蛮多幕非常非常有感觉的，就大家等八月底上映的时候不妨一看《围城》。 十年办一次同学会会是什么样子吗？从比车、比薪水、比另一半，到聊老公、聊小孩，聊完再从头来，到椅子一次比一次少了几把。 全民大剧团口碑加演同学会，十三座金钟奖影帝影后同台飙戏， 方方方、 夏静婷、 肖艾、 康志伟、 王娟、 洪都拉斯、 杨丽英， 去年首演15场全满，3万人含泪推荐。9月1号到4号，台北国父纪念馆两厅院售票。 90让与新日本爱乐交响乐团名流青史巨作《The End of the World》，《风之谷》《红珠》《磅礴》再现，环球经典发行。 我是陈大天。 哪里来的勇气？我可以继续爱你，编织的关系，妄想着未完待续。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现在时间深夜1点整， 爸爸，我旁边有恐龙耶，这个眼镜好好玩呢。 哇，360度云霄飞车好真实，太刺激了。 我终于能成为 F1 赛车手，太帅了。 摇旗老爷暑假最夯 VR 虚拟实境，戴上眼镜立刻进入超现实世界，更打造真实版赛车场，邀您体验飙风乐趣。 摇旗老爷0398862888。 大家好，我们是 阿信。 无论你是上班族、学生，还是跟我们一样是山上拉丁人， 都可以把一天过得很精彩。 和我们一起响应联合劝募一日捐活动， 就能帮助全台超过78万位弱势朋友。 你的1块钱，力量大无限。上网搜寻联合圈募一日捐，电话02-2378-2256。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台湾爽。 别再想太多，用仁慈老实的问题，把烦恼抛到你脑后。飞碟Network，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电影。 1:01的青春点点点，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0223639955，有做什么事情觉得过去自己好傻，怎么这么疯呢？我玛丽之前还有疯过，其实说到游戏，应该蛮多人都有疯过的啊。 嗯， 我玛丽之前很疯宝石方块，那真的是， 我真的是眼睛要瞎了，我真的玩的眼睛很痛很难过。 就那个时候，电台大家真的都是。 都疯了，真的都疯了，每天就是一直玩一直玩一直玩耶。 因为他每个礼拜都会重新洗分数，所以那礼拜过了你要开始创新高。 对啊，好可怕哦，就是人生生命浪费在那边。我现在觉得我在干嘛 啊，当时我觉得宝石放很强也不错啊，蛮酷的。 好浪费生命哦。 cool, super cool 0223639955。0223639955，嗨，你好。 喂，你好，我是阿朱妈。 阿朱妈， 阿朱妈，你听起来就是很疯的一个人。 真的啦，我真的，我现在就是已经过那个年纪，我现在想一想那些钱存起来有多好。 你之前花在哪？谁身上？ 罗志祥。 哦， 尖叫声！哎 哎哎哎！口感哥， 所以你花什么？ 就是一些，因为他之前不是有那个签唱会那些的，然后不是就是什么三张拍照，五张抱抱， 嗯， 对，然后就会变成说，因为很疯嘛，所以就会可能，比如说跟朋友凑不到的数量， 嗯， 我就会自己买，就变成说可能， 嗯， 同一张专辑。买了三四张都有可能，因为就是要为了凑五张抱抱啊。 嗯， 因为你就会想三张再差两张就可以抱抱又拍照，那干嘛不？ 可是你跟你朋友凑，如果你朋友说哈，那为什么我的扣子要给你凑抱抱？我也想抱抱。 不是，可是因为他们就会，我就会去找那种是 OK 啊，没关系啊的那种人。 那你跟他抱过几次？ 哦，有点不知道嘞。 抱过很多次。 嗯。 嗯， 哎，哎， 啊，那 是 他的抱抱是， 就是他这个抱的那一种、啊。 你说认真抱，不是那种轻轻抱，他认真，你可以感觉到他的胸肌。 是。 哇！ 那你什么时候不抱抱了？ 好像高中之后就没有了。 欸、高中不是应该也是蛮疯狂的时候吗？ 你现在几岁啊？ 我现在 大学 20，对，大学。 哦，是哦，所以上上礼拜那个演唱会就没去，就对了。 没有没有，那个我就没有疯去抢票，可是之前就是之前会这么多钱，就是抢不到票，怎么样我也买黄牛。 哎、 欸，然后可是就会很生气。 7月30号，翔翔生日，你没有去他演唱会，跟他一起过生日， 那就不疯了。 醒了，他醒了。 醒了，真的 醒了，醒了。 然后那时候就是追到，除了花非常多钱之外，就是我还就是有点算是跟家人 闹 翻，对、因为他们就会觉得这些钱是他们赚或什么的，可是我会觉得说这是我的零用钱， 嗯， 啊，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之类的， 嗯， 然后他们就会觉得。就是这些明星偶像还不是为了我，就是我们这些笨蛋， 嗯， 才会叠起来什么，反正就是那时候讲的很难听， 嗯， 可是因为我们的心完全都在他的身上，所以讲了什么我们都听不进 去，听不进 去， 嗯， 对，然后那时候就变成说，因为你也知道追星有时候可能，比如说，因为罗志祥那时候他是。签唱会会签到非常晚的那种， 嗯嗯，全部要签完，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可是我们就会留下来啊，或什么的，就变成 我们陪你一起签完。 对，可是就是以我们那个年纪的时候，我们会变成说我们其实没有能力可以回家， 嗯， 对，就变成说可能要搭电车或是怎么样的， 嗯， 然后对我们那时候还是国中生啊什么的，会非常就是经济压力会其实非常大或什么的。嗯，而且你那个年纪在外面，其实爸妈也会担心。 嗯， 然后那一阵子就变成说我被禁足， 嗯， 可是我会偷跑，所以就变成说手机啊钥匙那些全部都被没收什么的，就是我完全被锁在房间里面的那一种。那我现在想一想真的是觉得太像疯子了。 对啊， 可是我相信现在还是会有很多人喜欢他，但是就是我已经醒了，因为那些钱真的太多了，我现在存才该有多好啊。 真的耶，一张三四百块，五张，然后又不是，而且是每一次哦，每一张都这样 子，对，是每一张专辑，而且还同一张专辑可能就改版很多次，然后我就会变成说每个版本都卖或什么。 那现在你这些都还供着吗？ 当然了，没有供起来啊， 就 是全部都收在同一个箱子里面了。可是就是整箱，就是如果那瞬间觉得，如果这箱全部都是钱，该有多好。 那如果好，如果今天就是有一个罗志祥大神，他说好，我觉得我念在你这么爱我的份上，我决定要把这些东西都收购回来，然后变成钱。那你要拿这些钱去干嘛？ 就是存起来， 就存起来。 对，就是看是就是有一点就是存钱，我也没有想要干嘛，就是会觉得存起来还学贷我也爽，的那种感觉。 好的， 存起来该有多好。那我可以讲另外一件事吗？ 好啊， 可是跟这个没有关系。 什么事？ 就是我想问，如果今天你跟你的女朋友或是你的男朋友聊天，可是你就是只是聊天聊一聊，他就突然放空，或是没有讲话，或是反正就是没有做任何事情，然后你问他说：“欸，你干嘛？”然后或者说没有啊，然后可是你就觉得他有在干嘛或什么的，或是其实他在玩他的皮卡丘，你就是说你刚才到底在干嘛，他就会一直说没有啊，没有啊，你不觉得很生气吗？就然后等到我真的生气的时候跟他说你刚才到底在干嘛，他就会说没有啊，刚才在抓怪兽什么的，然后你就会觉得那你就直接说你刚刚在干嘛干嘛就好了，为什么每一次问你什么事情都要说没有啊？ 因为我直接因为我直接讲的话你就会生气。 他也是这样说，可是我就会觉得，但我好好问你的时候， 不是还是都要讲？ 对呀，我就是我好好问你的时候，你直接说，我就说好好不认真或什么之类的。可是，如果等到我真的牙拱了，你才说没有刚才抓，我不是更牙拱吗？ 对啊， 我就觉得很白痴啊！ 啊，就是会这样嘛，人就是会这样啊！ 我就不懂，不懂到底为什么要这样？ 人就是会这样啦， 超火的。好，那我分享完了， 再会了啊，祖玛。 拜拜。君を思い出せばいつだって時は戻るから、欠けた月の形を埋めるように人は出会え、心ひとつに合わせて輝く。 今晚的青春点点，请问你为了什么事什么人而非常着迷过呢？嗨，你好啊。 你好，我是威尔。 嗨，威尔。 我是威尔翰林。 嗨，威尔翰林。 威尔翰林跟朋友裸上半身视讯的威尔翰林。 是因为昨天他打电话进来，所以就你今天也要来听的意思吗？ 今天也要来一下，对啊。 那威尔翰林，对啊，威尔翰林，你我知道你疯健身啊。 可是我今天讲的不是健身诶。 你今天要讲什么？ 我今天要讲的是害人不浅的线上游戏。 哦。 哪一个？ 就是其实我玩过蛮多个，但是我只是想要同就是讲这个整个线上游戏的这个 都很害人不浅。 对，他我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国小国中，第二个阶段是高中大学。国小国中就是比较属于那种你会把线上游戏的那种实境带就是带到你现实的那个 就你要叫你的同学扮什么怪物，然后你扮英雄，然后打他们啊。 嗯。 然后高中大学就是比较偏向于跟人家想要比赛的那种， 嗯， 就是逞凶斗狠，在宿舍或是在家里，然后硬要比赛的那种。 嗯嗯嗯。 所以那时候很疯线上游戏，就觉得很蠢。 那你现在治愈了吗？你现在还是大学啊？ 没有，我现在休学了。 嗯。 所以就是去外面打工之后，才发现之前浪费了很多很多的时间。 嗯。 就想要，不知道就是在这边讲会不会有没有什么共鸣？ 你说叫大家不要再浪费时间在线上游戏上了。 对啊，因为通常那么晚会听电台的感觉都是会边玩游戏边听电台。 哎，很多人是在工作的啊。 对啊。 啊，对啊，我看那个留言板蛮多人在工作，但是我相信有一部分学生应该是边听电台边玩游戏。 那现在这么红的宝可梦，你有去抓吗？ 有啊，我下载第一天就把它删掉了， 就太腻了这样子。 对啊，我觉得那个就是第一次抓你可能会有新鲜感，是第二次抓、第三次抓，然后抓后面越来越热，我就回家了。 嗯嗯， 就是它不会像他们在上面讲的说，我、什么发现这个游戏会让人家走出去这样。 嗯嗯， 因为你这个没有办法让你吹冷气，舒舒服服的坐在沙发上嘛。 嗯， 没有错。 好的，感谢你，翰林。 谢谢，拜拜， 拜拜。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That's Coach Mala. That's Coach Mala. That's Coach Mala. 所以你是有要去演唱会的意思吗？ 你知道，就是我知道很多人连放了东方神起跟 Big Bang， 然后。很多人追星其实也是，我觉得大家可能到某一个时间点，然后突然也不一定是长大啦，就是突然有一天回头看的时候，也会觉得哦天啊，我以前可能在韩星上面花了这么多的 钱 跟时间、尤其你看他们的一场演唱会，他们的最远的票可能是3200、4800，然后哇、那个真的是可能是其他人演唱会的前面第一排摇滚区的票的价钱。对啊，就觉得哦好可怕哦。 暑假不可错过的动漫盛会，规模最大，活动最多， 国内外名师签名会及周边精品，畅游漫博玩创意。2016漫画博览会8月11到8月16，台北世贸艺馆精彩登场。 放暑假就和左右一起功夫放， 跟着我的节奏做 1, 2, 3, 4, 5, 翻手到期间把左右摇摆你的腰吧，跟着我的节奏一起轻， 我是哲哲， 我是悠悠， 我们在左右 iPlay 签唱会 有好多礼物在放送。 8月14桃园大江购物中心，8月21台南南纺购物中心 等你呀， 左右打天下，甩手 左左右右超值一批，左右 iPlay 热卖中，特制版翠蓝酷萌小书包超值组，签唱会现场限量抢购，风华唱片。 我是小乐吴思贤， 我不放手，我不放手，告诉让我们重新相拥，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1:18，青春点点点，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0223639955。今天晚上再问问你，有没有很着迷过什么事情，或很着迷、很疯过什么人？然后你现在回想起来，觉得啊，当初的我怎么了？是被下毒了吗？嗨， 喂， 你好啊， 你好，我第一次打，我是台中的 Genki。 Genki， 新登场， 欢迎你 ，Genki。Genki 之前疯什么呢？ 疯棒球。 你是说打还是去看？ 去看，而且是国小，没有，就是所谓没有钱的那个，就是看完球赛要走路回家的那一种。 嗯嗯嗯， 对对对。 那你自己吗？还是跟什么爸爸妈妈？ 没有，跟同学，跟爸爸妈妈不可能走路啊，就跟同学几个搭公车去。 嗯， 啊，就从下午差不多过中午就开始等那种。以前国小还没有学生证，他、啊、拿那个制服的号码牌去排那个一个月一天1000张的那个 免费票、外野票， 对对对， 哼， 那、啊、这样子，那、啊、就看完之后再回，再跟有公车就搭、啊，没有公车就跟同学走路回家。 你走路回家要多久啊？ 走路回家多久？差不多7-8公里吧。 哇、哦！ 7-8公里要走多久？ 7-8公里很久哎、欸，7-8公里要一，可能要一两 个半吧， 对， 一个半， 对， 天 哪，7-8公里很久哎、欸， 对啊， 而且不是散步那种走一个半、喔， 是认真走回家， 就是认真一，对， 对对对对啊，边走边聊天就没有感觉了， 好夸张哦！但那你爸妈是不会管你这些事情，就这么晚回家？ 会啊，就。以前他就回去就隔天就被禁足啊，就等于就对啊，他就拜托啊，就说今天谁谁谁啊，然后说黄平洋对陈奕迅啊一定要看啊什么之类的， 龙象大战 黄平洋哎、欸，是卖便当那个吗？ 对， 是的，是的。 嗯， 他可能会比较想要你提他是民意代表。 哦，对不起。可是那个时候平均多久会有场球赛啊？是很密集，你可能天天都要去吗？ 以前就只有4队，就是龙狮虎象。 嗯， 啊，他就只有礼拜4到礼拜6有球赛。 嗯， 对。你那时候在台中吗？ 对啊，在台中球场。 对啊，所以那不是常常啦，不是每天啦， 哦、 但是 啊，就是有球赛的时候，尤其他一有比赛就是5、6日3连战这样子。 嗯， 对对对对。 所以你现在已经完全不看棒球了吗？ 我啊，讲到。你说为什么会 讲到这个就心酸啊？ 啊，拍谁拍谁，我给蒙给啦，拍谁拍谁。 会看啊，会看日美职棒啊，台湾的不看了、啊。哎呀， 不看的原因是因为真的就是赌头事件吗？ 对啊，赌太多次啊，从时报英整个被抄掉，只剩下廖敏雄没被抓。 嗯， 对啊， 心灰意冷了， 听起来真的好不快乐哦。 啊，那时候已经我被抄掉的时候，那时候已经高二了。 嗯。 就球赛有还是还会那时候还会去看， 他就有、嗯、会有会那时候有收集球员卡， 嗯， 就骑着脚踏车跟着球队的游览车去饭店等， 嗯， 骑脚踏车跟着游览车吗？ 对对 对, 對， 现在都还是会有始终球迷会这样啊， 哦， 嗯、啊就去饭店等，那、啊、否则就是他们今天都去抓那个时间，他们什么时候要去球场，啊就等他们要上游览车那段时间，有人会出来买个东西， 嗯， 那、啊、就满手的球员卡像扑克牌这样子拿着，啊就找就找 等他签名， 对，等他签名，啊回来现在一堆都在纸箱里面， 嗯， 对。 这真的是蛮 疯的，所以那个球员卡都是有护背的，是不是？不然那个纸会不会烂，还是干嘛？ 那不是，你要用那个油性的签字笔， 嗯， 才能上签上去啊。签一签就用那种一种九宫格的袋子，全部把它套 装起来。 哦， 好的，感谢你 ，Genki。 觉得很白痴， 不过我觉得蛮， 青涩回忆。 蛮阳光的 耶，可在90年代那个时候，就是台湾中华职棒那个时候真的是很 hito 哎、欸嗯，真的是很紅， 就像对三连霸那时候啊， 对 對 啊， 嗯，第一次三连霸， 不离不弃是我兄弟， 嗯，对对对对，看那一些人会不会退休之后，哎、欸，不在了，那一些卡片会不会变得比较值钱？ 我想可能有点，我不知道啦，因为美国职棒也是要经营了这么久， 嗯， 台湾短短的。二十几年这样子，然后又发生这么多事情。 对、啊， 再见了 ，Genki。 OK， 好，拜拜， 拜 拜。海浪看到阮妈被你抓，来是因为快乐笑牙笑哈哈。我有心情怕袂听。我拢为青春死命，歹名声。天大地大，我上大，歹人看到阮妈鼻鼻喘，但是灵魂的快乐逍遥，笑哈哈。之前呢，当中信兄弟还是兄弟队的时候，我不知道现在中信兄弟他们住哪啦，应该是住中信饭店旗下的饭店。 嗯， 以前就有时候会经过南京复兴站那边的时候，然后就会发现，好那边好多人哦，然后就觉得他们在干嘛，在排什么，就是有什么好吃的吗？这样，后来发现说，哦，没有没有没有，就是因为兄弟球员住这边， 嗯， 所以就是 他们等他。真的是出去买个什么东西的时候会遇到， 没有，因为他们游览车停在外面啊、 嗯、 然后他们就会从那个真的就是短短的一小段路从里面那个大厦走出来、 嗯、 这样子，然后他们就有机会可以跟他说一声 加油 嗨，对，就是嗨恰恰加油，就是嗨就是周思贤加油这样子、 嗯、 对，他们就是期待这样，然后如果有什么东西的话可以趁那短短的时间拿 给他 们, 給他們，对啊，然后球员都很 nice 啊，都会、 嗯、 都会谢谢谢谢这样子。02-2363-9955，嗨，你好， 你好， 嗨，你是 Hi, 是老曾， 老什么？ 老曾哦，喂，喂，喂， 不正常， 你是谁？ 我是老曾， 老曾你好， 对， 老曾你要新登场哦， 对啊，可以吗？谢谢。 老曾封什么呢？ 国小三四五年级的时候封过5566。 我难过的是放弃你，放弃爱，放弃爱，我被打散。 对，就是那个， 多爱， 然后超爱，而且他不是有主持完全娱乐嘛？然后就是因为一直看完全娱乐，然后就因为完全娱乐那时候都很常播乔杰利的新闻、 嗯、 然后5566他们很会带那个师弟师妹们、 嗯、 然后疯到就是乔杰利的艺人的那个专辑几乎都买。 诶，是完全娱乐系还是他们有一个户外的会那个五个字的什么综艺节目啊？ 哦、啊、谁最带种人、嗯、不是， 还是有点像综艺玩很大，他们不是 少年特工队， 对对对对 对,、啊、 对，是 哪 个先啊？ 完全娱乐先吧，我猜。 完全娱， 因为少年特工队后来不是又是就是罗志祥吗？欧汉生吗？ 我有点现在都孙 协志啊， 完全忘记那些人的先后顺序。 何宇文啊， 而且那时候、而且那时候就是星期日，完全娱乐6点到 6点到8点， 嗯， 然后就很，我那时候星期日就会很苦恼，因为完全娱乐是6点到8点，可是那个少年特工队7点半就开始，然后就很苦恼我要看什么的，然后就很烦恼。之后那个少年特工队看完之后，刚好是那个三立偶像剧，然后在台视播出，然后那个偶像剧也都是乔杰利家族演的， 嗯， 所以我就会从6点一路看看电视，看到差不多10点还9点半，哎，好像他10点，反正我就会一直在看电视，就是为了看乔杰利家族们这样。 那个时候的偶像剧是《海豚湾恋人》之类的吗 ？MVP 情人、 格斗天王、天国加一啊。 哦， 所以是因为爱屋及乌，是喜欢5566，所以那些什么师弟师妹团，还有乔杰利，全部都一起喜欢。 对，然后就买了很多东西，然后现在看到那些东西，我就觉得钱好多钱在我眼前飞，但都不是我的。 那5566里面你最喜欢的是谁？ 许梦 哲、王仁甫。 干嘛干嘛？不能喜欢很幽默好笑的吗？ 而且那时候真是疯了，就是每个月他们都会出，乔杰利会出什么捷报还是什么的，就是他们经纪公司的杂志，然后每个月都会买，我买了就算了，晚上睡前还要翻到最喜欢哪一个人的那一面，看了他好看满足了，然后在旁边才睡觉。我刚刚疯了， 疯了，疯了！哎呀，太可爱了。 然后就是疯狂，就是乔杰利疯狂到那个5、6年级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就慢慢不怎么出来了，然后 嗯， 所以也不是你主动不明，是他们的活动也变少了这样。 对，然后我就跳入另外一个坑，就是棒棒糖，这又是一个坑，我就觉得超恐怖了。 那棒棒糖里面你最喜欢谁？ 棒棒糖里面哦，王子。 欸，你5566里面最喜欢王仁甫，棒棒糖里面最喜欢王子，你很奇怪欸。 想到那时候我自己会觉得很奇怪， 你说这两个是不同性质的人是不是？ 对啊， 哦， 不同系列。 还是你只是喜欢就是王开头的人？ 可能觉得王很， 那没有道理，那没有道理啊。王少伟也姓王欸。 欸，对耶。 对啊， 王少伟年纪比较大一点。 哎呦，哦，又要小的，又要小王，小王。 啊，而且那时候真的很疯狂，而且我除了乔杰利之外，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国小那么多钱呢，竟然买那么多专辑， 嗯， 什么柯有伦啊、Tank 啊、FIR 或者蔡依林、SHE 啊，反正我范围超广，我都有买。 所以你就是一个爱买专辑的小孩嘛？ 就那个时代，那个时代是你爱买专辑的时候。嗯， 对，爱买专辑，然后乔杰利的专辑又特多，什么台风啊，只出过一张专辑的，我竟然也有买耶。 好， 但是他们都留着，他们都还在你家， 时代的记忆， 对，还在我家。 嗯， 然后国三的时候有一阵子，就是国三那一年就很疯，青春点点点， 居然讲到我们身上来， 就是一段时间一段时间疯，然后那一段时间就很疯，青春点点点，然后我还会听到半夜2点。 嗯， 就完全听完。然后那时候国中的时候，国中就是每天联络簿上面都要写日记。 嗯， 然后我就是一个很容易被受影响的人，可是我很爱听你们节目，然后我就边听边写，之后就把你们讲话内容都全部写上去。我想说，看我在写什么？ 你说没有意识的吗？ 嗯，没有意识。然后写了2、3行之后，才定眼一看，看我到底写了什么？然后刚拿立刻再涂掉，就是又重写日记呢。 我们是不是影响你的学习很多啊？ 对啊，所以在机测前两个月我就把你们截掉。 哦，那还好嘛。那你现在几岁了？ 我现在要升大四。 我们已经过了这么久了， 彻底的长大了。 然后我那时候要戒掉钱，就是还没有戒掉钱，我就是推荐给我朋友，就说这主持人，这主持人很好笑，就是非常活泼什么的，虽然是深夜，可是就是非常有趣。然后我同学就听我这样讲之后，他们也开始听你，之后他戒不掉，然后他第一次考超烂的，超对不起。 你居然在前两个月介绍给你朋友听，你蛮贱的。 我没有想那么多，然后我介绍给他听完之后，我就突然想到，嗯，不对，要机测，我一定要改善我的睡，就是要增加我睡眠时间，一定要改善我的作息这样。 嗯， 就我没想到他就此迷上，之后害他考很烂，我就觉得。 那你们现在各自的大学念得好吗？ 就是北部的私校啊。 那他呢？他也是吗？ 他也是，他也是。 所以 你会觉得如果他考上一个好高中，人生会从此不同吗？你会有这样自责的感觉吗？ 没有欸，因为他大学现在也还不错，他辅仁的，对吧、啊？然后我也就是差不多等级的、啊。 你们下次见面你可以聊天，你又打电话来确认点点、欸， 然后来向他忏悔。 我国中同学已经没有什么在联络了 啊。 然后比较那个高中同学联络比较多一点， 哈， 这个时候约他出来吃个饭。 这个时候你还有他的联络方式吗？ 有啊有啊。 这个时候把录音档剪给他听了， 我要测就是真诚跟他说一次对不起， 对啊之类的，对，重新 害他还去考第二次机车，真是抱歉， 重新搭起友谊的桥梁。 好好好，试试。 好的，晚安哦。 晚 安， 拜拜， 拜拜。 1:32，对啊，迷青春点点也是一种迷吧？就是你半夜不睡觉在那边干嘛？就是如果你是正常作息的上班族或学生的 话，然后每天都听到2点， 对，有一点 再无聊都听到两点，你从来没有中途离席过， 这个就有点夸张了吧？这很难呢、欸， 这好像做不到。 这个我我希望不要这个样子，因为等于你把一个身外之物放在你的人生之前，这样嗯后。不过今天在讨论的话题就是这个嘛，对不对？嗯、你把其实就是把一个身外之物，然后一个你接触不到的人，或是一个兴趣，然后放在你的人生目标之前，所以这样回想起来，你才会觉得更加的可笑跟不舍当初花费那些心力跟时间跟金钱。Jeffrey 孔令奇老派恋情1:34的青春点点点，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02-2363-9955，嗨你好， 嗨你好， 你是谁？ 我是大安区陈金峰。 大安区陈金峰，你迷什么？ 我想说，因为我以前国小国中那时候很迷那种，就是分手擂台啊，或者是那种 央 视的节目，大家都就对啊，好像就每天固定就会坐在那边看。 这个着迷是会怎样？ 我也不知道啊，可能就那时候还小时候，然后对那种那个社会还没有那个很了解，我就想看啊。 那你觉得那都是真的吗？ 我不知道，因为我有点忘了，可是后来在看的时候觉得蛮假的。 反正那个时候就觉得很想要看就对了， 对啊， 每一集都要看。 嗯，然后还有那个不知道现代人还有没有记得，就是那个叫什么 TV 搜查线哦？ 哎、欸，那个没有很好看哎、欸， 就是对啊， 就是黑人跟小猪嘛， 对啊对啊， 就会躲在厢型车上，哎、欸、哎、欸，他没有看到，我们现在都过，明明就很假， 那时候还小嘛， 那个很说服不了我。 所以其实就是人脑弱的时候，你小时候。你还没有办法判断的时候，所以会被骗到这样子。 嗯， 对啊。 好，感谢你，大安区陈金峰。 嗯，好， 晚安哦， 拜拜。 好，晚安，拜拜。 怎么好像有点歪楼，变成说小时候喜欢看什么电视节目？ 神强势降临，五届全球票选百大 DJ 第一名，荷兰制作团队精心打造 Armin van Buuren 即将带来超强感官震撼的全新视听飨宴。 有些等待是值得的，历经200年传承，金兵开创的波本传奇，较长时间的熟成，造就饱满顺口的风味。金兵波本 ，Make History 就趁现在！金兵波本传奇品酒会，报名请洽三得利官网。提醒您：禁止酒驾，未成年请勿饮酒。 0到6岁是发展迟缓儿疗愈的黄金时期，然而，诞生在偏乡的迟缓儿，因为资源缺乏。成长之路总是渺茫，我是胡瓜，伊甸基金会邀您伸出援手，让每分钱在最需要的地方为迟缓儿提供成长的希望，请拨打支持专线02-2230-6685或上伊甸基金会官网。 大家好，我们是 HTJ。 转身离开，怎么感觉都可爱。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1:40啦，就爱点你 UFO， 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在飞碟联播网 APP 上面呢 ，Riva 说他要分享笔友的故事， 他封交笔友， 对，封交笔友，而且封到现在的老公是他的笔友，这算是一个 很正面的例子。 对，对，他不像刚刚就追星完会看的那一盒， 王仁甫还是娶了季琴， 会看的那盒。哎，之前刚刚有一个人说什么哦？有一个听众说他小时候迷陈晓东， 结果陈晓东娶了比我还小的女人，假的。 但怎样，就是比你小怎么样，也不会娶到你啊。 那你当年就要告诉我，我有机会啊。 就像我那个时候喜欢李心洁是同样道理， 就是你有可能会娶到李心洁，有可能他现在生的那个孩子爸爸就是你。 真的，真的就是脑子坏了，这真的就是蛮脑子坏了。0223639955 ，Hello， 哎呦。 喂， 嗨，你是？ 我是马太太。 马太太，你好。 你好。 马太太，要关一下那个 app 哦。 我关了，我关了。 马太太，你封什么？ 我封我以前高中补习班的老师。 我明白，明白。有的老师真是如此迷人，就觉得师生恋挺禁忌的，就更爱他。 他只有大我6岁。 嗯。 然后那时候。那时候我是升上高三前的暑假上过他的课、可是后来他就去教高二，我就上高三课、然后那时候就是会偷偷去上高二的课、然后因为那间补习班是教化学的、然后我就会超级认真写化学题目、然后不会就会拿去问他、然后有一次我是早上在上数学，然后中午要过去上下午的化学、然后中午我就过去看到他刚上完早上的课，然后我就在楼梯那边遇到他，然后我就要往上走，他就要往下走，我就等他走下去之后，我就立马转身跟着他下去， 然后我就沿路跟着他，然后因为都在台北车站那边，然后他就那边走很久，他就绕超久，我真的不知道他去哪，他绕超久。 他是不是发现有人在 follow 他、 啊？我的朋友都这样讲，可是他就真的是迷路，因为我还有看他就打电话问说你们到底在哪，就是很小心的跟着他，然后跟超久，然后终于在某一个转角，我就鼓起勇气走过去跟他说：“哎，嗨，老师好。”然后他就也有跟我说好，就是可能就是因为很多学生就是有随意打个招呼，然后他就问我说怎么会来这，我就说我下午要去上那个叉叉叉的课，他就说诶那不是还蛮远的吗、因为他已经走蛮远，我就说哦就来吃饭啊，还跟他装没事，然后后来就很开心的走掉，而且重点是那天是元旦，我觉得我那一年整个就是一想起这件事那一年都过得非常的开心， 居然是开心 这就是爱， 我现在想起来还是觉得好开心， 所以你只是疯狂做题目跟跟踪他一次就觉得太快乐了。 对，而且后来因为疯狂做题目，然后那一科指考的时候考得非常的好。 哇哦，这是正面力量耶， 超正面的。 所以应该 这要告诉我们补习班的班主任跟老板，你都必须要、 不是班主任，他是上课的老师。 不是，我在说老板，我说老板在选老师的时候、除了就是专业能力， 连老师都要看外形。 对，除了专业能力就是他会教之外，请你就是颜值要在一定以上，让学生爱上你。 台北有两间特别看得出来颜值非常的高。 哇，你这样讲了，不就大家整个高中生都要去那边上课了吗？ 有一间就化学，我补的那间，然后另外一间是英文。对，应该不能透露太多吧。 我不想要帮补习班打广告，我觉得这是很吸血跟很骗人的一个行业。 但我真的觉得我高中的补习生活过得非常开心， 因为这个老师。 对，而且我那时候还就是去查了他各式各样的东西，就从脸书查到。后来查 PTT， 然后查他们自己系版的发文，然后查到就是他读的科系后来会做的工作，因为他后来就没有当补习班老师，就是工作，然后就现在还是有持续 follow 他工作的事。 你现在几岁？ 我现在大学毕业， 所以已经过了四 年 了。 对， 那他最近怎么样？ 他最近应该过得蛮好的。 等一下，刚刚这个他结婚了吗？ 他还没结婚，但是我极度怀疑他是 gay。 那你要发个讯息给他吗？ 我在高三的时候曾经就是传过脸书讯息说可不可以给他签毕册，可是他没有回，然后我之后就不敢发，因为我怕再发他就会看到之前那个讯息，然后说这个人都就已经不回，还一直烦。 不会啊，那代表就是四年来我一直惦记着你， 所以我还可以再发讯息给他。 可以，但还是很有可能他会被归类在那个其他资料夹，你还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看到。 哦， 对啊，但这是一个机会。 好， 应该要做的事。 那我要把握这个机会。 是是是，应该要做的事。 好， 天哪，好像有段良缘在今年要成真了。 你或是把你每天的那个每天的高高低低都当做一个私密的垃圾桶，就寄给他吧。然后有一天他打开发现， 好可怕、哦！ 是谁？为什么每天要写日记给我？神经病啊！ 这个时候你发现他已读了，你就要赶快剪今天这段录音档给他。 对， 可是我现在就是不是单身了。 什么？ 那你刚才跟我们瞎哈拉一起做梦。 可是我朋友都说，如果就是有一天那个老师忽然就是跟我联络起来，然后跟我说 你要马上离开你男朋友， 对，我就说我要立刻跟我男朋友分手。 怎么可能？ 你跟男朋友交往多久？ 半年。 哦、那你那听起来是没有很爱他的意思吗？ 毕竟我都爱那个老师爱四年了。 你是爱你回忆里的他，跟踪的那个他吧？ 好像是耶、 啊、 如果真的在一起可能没有那么美好 啊。那还是不要发讯息给他好了。 对，如果你有男友， 你现在有男友的话就不要、啊、就不要发 好 了。对、晚安了马太太。 晚安，拜拜 拜 拜。马不会是老师的姓吧？ 还是是我呢？今天在说到就是你曾经迷过什么东西或迷过什么人，然后我觉得 刚刚打电话进来有听众说，对，就是我迷过青春点点点，就每天都要听这样子。嗯，然后我觉得这其实也是蛮可怕一件事情，我的确 这才可怕吧，你现在放这首歌才可怕吧， 就要非常感谢，就是曾经在生命当中，就是你们把你们的时间，或是在这几年真的也开始贡献金钱给我们的点友，嗯，非常的感谢你们，就是愿意付出这个未来，也许你们也会后悔的一件事情。 我希望大家就是未来不要后悔，会像刚刚那个马太太一样，他会觉得想起来光是讲他也觉得快乐。 对，如果是可以达到这样正面的谜的话，我觉得很 棒，太 棒 了。 当然就放了这首歌，就是掏钱了，大家。 欸，不是要等明天确认之后吗？ 我觉得对齁。 对啊。 所以不能讲。好，就是，大家先把钱收起来，收起来，收起来。 强占两人位，无所谓电源串联和邻座的谐言。哦，吸引力法则，一面走来一面，换上一批单手表，球鞋都不来。匆匆一瞥，我就要大象，你是我的。一个转身才发现，他后面跟着一个美。碍眼的情侣，快给我分开，比雾拆开，比银河还宽。爱情的默契要分开红海，不听劝我就要捣蛋，让你明白爱不简单。碍眼的情侣，快给我分开，比雾拆开。全世界的白眼，哦，一闪一闪绕我眼睛睁不开，不要站在你们的皮囊好看。大胆的命境，敢在单身王国无赖，一个转身，雷人把我发财给拖出去。暗夜的情侣，快给我分开，比物质还开，比银河还宽。爱情的模式要分开。 So